云朵变成棉花糖，月亮握在你手掌，照亮我的方向，去你心上走一趟。 蝴蝶会爱上海浪，翻山越岭不曾忘，就像我走向你，哪怕依然漫长。你闯进我眼眸，散开满天星光，温柔的好天气，吹开风的形状，疾风从云海里闯入大街小巷，变成爱情里的蓝色汪洋。情话写在梦里，有些许的荒唐，像是镜子的你，声色也有几分慌张。树影里藏着夏天的模样，你个故事怎么讲？ 3, 2, 1 Let's go。 云朵变成棉花糖，月亮握在你手掌，照亮我的方向，去你心上走一趟。蝴蝶会爱上星光，温柔的好天气，吹开风的形状，疾风从云海里闯入大街小巷，变成爱情里的蓝色汪洋。情话写在梦里，有些许的荒唐，像是镜子的你，声色也有几分慌张。树影里藏着夏天的模样，那个故事怎么讲？云朵变成棉花糖，月亮落在你手掌，照亮我的方向，去你心上走一趟。照亮我的方向，去你心上走一趟。